同时啊，温度明显的下降。During major snow, the snow becomes heavy and begins to 后面堆积哈，那么这个词呢，我们有一个略微有点难度的哈 ，accumulate, accumulate, a c c u m u l a t e, accumulate 啊，堆积。On the ground, the temperature drops significantly, 或者 drops a lot 都行哈，温度明显的下降了，用这个词 drop。好，那么看看在中国的北方哈，有的时候呢，一旦要下雪的话呢，可能会持续一整天啊，那么这个雪量非常大，会把这个树枝折断，堵塞呢这个交通。但是呢，北方的景色啊，可以说非常的美丽哈。有一句诗哈，同学们回忆一下，叫“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哈。在南方可能呢会略微的飘一些雪花，世界呢也会变成了白色。The snow in North China may last a whole day, breaking tree branches. 折断这个树枝，这个词这个 branch， 这里面不是指呢一个公司的分部哈，是指这个树的一个分支哈，这个 branch tree branches and blocking the road， 把这个路啊给封上了。另外有一个是自然的景色，叫 natural scenery， S-C-E-N-E-R-Y， 它是指呢一个泛指的哈，大面积的很大一个区域的哈，泛指的一个景色 is。好，那么同学们看一看这个诗如何来翻译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看这个冰和雪哈，一个是 ice blockading for 100 miles， 哎，那么这个 blockade 这个是 blockade， 但是今天用的是 blockading ing 哈 ，for hundreds miles。那么同时呢，万里雪飘，它用了一个词叫 and snow flying through thousands miles， 啊，是一个千。在翻译英文的时候呢，它把这个单位的这个量呢降了10倍哈，那么跟英文的这个数量呢表达这个习惯有关系哈，所以这句话我们看一下 ice blockading for 100 miles and snow flying through thousand miles. In the south, the snowflakes fly.那么雪片呢可能会飞舞哈 ，snowflake fly and the world turn white， 世界变成了白色。同时啊，关于大雪哈，有一句谚语说呢，瑞雪兆丰年。由于呢雪覆盖了地面，过冬的害虫啊会被冻死。About the snow, a proverb goes, a timely snow promises a good harvest。瑞雪兆丰年哈，同学们看看如何翻译 timely。Time 时间加一个 ly 哈，该下了哈就应该下。Timely snow promises a good harvest. As the snow covers the grounds, pests living through the winter will be killed by the low temperature. 后面出现了这个害虫哈 ，the pest p e s t 哈 pest living through the winter 哈，过冬的害虫可能呢会被这个低温。严寒而呢冻死哈，用这个词 killed。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跟大雪相关的一些习俗啊，或者说我们一些文化的一些背景。首先我们讲到这个词叫 winter sweet 啊，我们在讲小雪的时候呢已经聊过了 winter sweet。 哎，同学们回忆一下什么是 winter sweet， 冬天里面的甜哈，两个词合到一起了，翻译成中文呢是指腊梅。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啊，腊梅通常在12月中下旬开花，有的时候呢甚至开得更早。腊梅原产于中国，因其耐寒性而在中国文化中备受推崇，它与松树、竹子被称为岁寒三友。这个岁寒啊就是指冬天，也可以呢用一句俗话来翻译，冬天三兄弟哈，冬天里面的三兄弟。 Winter sweet usually blossom， 好，看看这个词 blossom， 开花 B-L-O-S-S-O-M blossom in mid to late December in some southern cities of China。Sometimes even blooms earlier 啊，有的时候呢开花开得更早一些。好，在这两段里面有两个词啊跟这个花哈、啊、开花有关系。第一个呢用的是 blossom B-L-O-S-S-O-M blossom， 第二个呢是 bloom 啊 bloom， 都表示这个开花。因此啊，同学们在表达开花这个意思的时候呢，有两个动词哈、啊、可以来表示，一个是 blossom， 一个呢是 bloom 哈、啊、两个词。腊梅呢原产于中国， Winter sweet originated in China、啊、originate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起源于哈、啊，来源于什么什么地方 ？And is highly appreciated。看看 appreciate 这个词，一个人哈、啊、对另外一个东西的一个欣赏哈、啊，特别的喜欢。高度的欣赏 ，highly appreciated 哈，受到了一个高度的哈一个推崇 ，highly appreciated in Chinese culture， 在中国文化当中，因为它的特点 ，for its endurance， 哎，表示一个植物耐寒、耐热哈、耐湿哈、耐干等等，它的一种忍耐性，用这个词 endurance， endurance， 它同时也可以指人的一个耐力哈，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哈，能够吃苦耐劳，那么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quality 叫做 endurance。 另外在长跑哈，马拉松跑步当中，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skill， 一个技能或一个能力呢，也是耐力哈，我们的耐力叫做 endurance 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endurance。 In severe winter 哈、啊，表示那种严寒哈、啊，特别特别的冷哈、啊。我们说非常寒冷的冬天 ，in severe 这个词哈、啊，非常准确的表达了冬天的冷哈、啊。severe severe winters。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松树、竹子、腊梅哈、啊，被称为岁寒三友哈、啊。看一下 with。Pines and bamboo 啊，一个是 pine 松树 and bamboo 竹子。It is referred to as one of the three friends of winter。哎，同学们可以记下来这三个植物哈 ，three friends of winter 哈，冬天里面的三兄弟。那么讲完了植物呢，接下来就跟吃有关了哈。那么羊肉哈是中国人在大雪节气期间一个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主要的肉食。因为它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啊，羊肉能够帮助人们抵御寒冷。那么在重庆哈、啊，人们喜欢和家人一起呢喝一盆羊肉汤，南京人喜欢用这个山药或枸杞呢炖这个羊肉，这样呢会更加的有营养。 Lamb 它的拼写呢是 L-A-M-B、哎、它的拼写有一个 B， 但是它的发音是没有 B 的，单词呢以 M-B 结尾的话呢，一般情况下这个 B 呢是不发音的。 Is the main food chosen by Chinese people during major snow. It is excellent、哎、非常好。后面出现了跟我们的身体调养有关的动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滋养我们的身体这个词 nourish N-O-U-R-I-S-H。 由于受到前面这个 for 的影响， for nourishing、哎、把这个 nourish 变成 nourishing I-N-G 哈， for nourishing the body、啊、对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哈， nourishing the body，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促进血液循环哈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哎，接下来 circulation，circulation，C-I-R-C-U-L-A-T-I-O-N，circulation 哈 ，blood circulation，and providing protection against the cold， 同时帮助人们哈抵御寒冷哈 ，providing protection 提供一个保护。后面是 the cold， 表示冬天的严寒寒冷。People in Chongqing like to have potted lamb soup， 羊肉的这个锅哈，这个火锅呢是呢这个重庆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哈，叫 potted lamb soup or stewed lamb soup with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Nanjing resident 或 Nanjing people like to stew the lamb。 Stew 呢表示这个炖，把一个东西给它炖好了 ，stew 哈 ，S-T-E-W 哈，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因此这个词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哈，是我们中国人饮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烹饪的方法哈 ，stew 炖肉哈，炖菜 ，the lamb with yam or wolf berries 啊，这个枸杞哈 ，wolf berry 我们讲过 ，to make it more nutritious。除了讲到了吃这个羊肉，还有一个呢，在大雪期间，在中国的南方，比如说在南京、杭州、合肥、重庆等地的人们会制作这个腊肠，这是准备春节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During the major snow, Chinese people in South China, such as 南京、杭州、合肥、重庆 make sausages, 腊肠 sausage, S-A-U-S-A-G-E.An important part of preparation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一旦开始呢做这个腊肠了，就表示说我们的春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做这个腊肠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这个腊肠最好的肉啊是猪臀肉，腊肠啊应该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晾干，一周后它就可以食用了。通常情况下就可以切小块，可以煮着吃，也可以呢炸着吃，非常的方便。 The best meat for sausage is that of the pig's buttock， 这个英文呢用这个 buttock B-U-T-T-O-C-K、啊、buttock pig's buttock。 The sauce should be dried， 这里面这个 dry 是一个动词，给它烘干弄干。 In a well ventilated 表示通风良好的、啊、ventilate V-E-N-T-I-L-A-T-E-D 前面加一个 well、啊、well ventilated place in the shade， 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给它晾干、啊、不能暴晒。After a week, they are edible. 他们可食用了。Edible, E-D-I-B-L-E, 表示这个东西是否可以吃的哈。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 ,if it is edible, 啊。Cut a certain amount of, 切一小块 ,and boil or fry it as you like. 煮着吃和炸着吃都可以。所以说想到这个腊肠还有呢一些羊肉哈，我们感觉到呢非常的这个温暖啊，冬天的这种感觉、啊、越来越浓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Major snow, the 21st solar term of the year, begins this year on December 7th, ends on December 20th. During major snow, the snow becomes heavy and begin to accumulate on the groundThe temperature drops significantly. The snow in North China may last a whole day, breaking tree branches and blocking the road. The natural scenery is ice blockading for 100 miles and snow flying through 1,000 miles. In the south, the snowflakes fly and the world turn white. About the snow, a proverb goes, a timely snow promises a good harvest. As snows cover the ground,Pests living through the winter will be killed by the low temperature. Winter sweet usually blossom in mid to late December in some southern cities of China. Sometimes it even blossom earlier. Winter sweet originated in China is highly appreciated in Chinese culture for its endurance in severe winters. With a pine bamboo, it is referred to as one of the three friends of winter. Lamb is the main food chosen by Chinese people during major snow. It is excellent for nourishing the body,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providing protection against the cold. People in Chongqing like to have a potted lamb soup or stewed lamb soup with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Nanjing residents like to stew the lamb with yam or wolfberry to make it more nutritious. During major snow, Chinese people in South China, such as Nanjing, Hangzhou, Hefei, Chongqing, make sausage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paration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best meat for sausage is that of the pig's buttock. The sausage should be dry in a well-ventilated place in the shade. After a week, they are edible. Cut a certain amount off,and boil or fry it as you like.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黑鱼，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A little fish.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一条小鱼的故事。Who is swimming? 谁是 swimming? 小黑鱼呢？ What did he do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他在故事当中都做了什么事情令人印象深刻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wimming by Leo Leoni. 那这本故事书的名字、啊、是小黑鱼，这是由里欧里奥尼先生所写的，这本书还获得过凯迪克大奖呢。你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A happy school of little fish lived in a corner of the sea somewhere. They were all red. Only one of themwas as black as a mussel shell. 在大海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一群小鱼，它们都是红色的，只有一条是黑色的，它黑的就像生蚝壳一样。